蓝天彩云飘，万里长江浪滔滔，火红的太阳心头照，我为祖国守大桥。火红的太阳心头照，我为祖国守大桥。英雄的列车桥上过，迎着朝阳向前飞跑，车上的工人大哥把手招，农民大娘向我点头笑，红领巾向我行队礼，我望着车窗心里乐陶陶，心里乐陶陶，心里乐陶陶。革命的列车驾着时代风云向前飞跑，飞遍祖国的城边乡村，带我向全国人民把决心飘。革命战士紧握枪，保卫祖国立功劳，革命战士紧握枪，保卫祖国立功劳。万里蓝天彩云飘，万里长江浪滔滔，火红的太阳心头照，我为祖国守大桥。火红的太阳心头照，我为祖国守大桥。英雄的列车桥上过，高唱战歌向前飞跑，一车车石油一车车钢，带来了工厂矿山的红细胞，一车车亮面穿梭忙，我听到丰收的歌声吐吐飘，歌声吐吐飘，歌声吐吐飘。哎，战斗的列车，光荣的列车，驾着时代风雨向前飞跑，飞遍祖国的城边乡村，带我向全国人民把决心飘。革命战士紧握枪，保卫祖国立功劳，革命战士紧握枪，保卫祖国。